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以平均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要区分线上和线下以及不同班型，分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准。班型主要可以分为十人以下、10至35人、35人以上三种类型。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具体的分类标准。标准课程时长线上为30分钟，线下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照比例折算。孩子要如何去应对开学综合征呢？以下这些建议可能会对您有帮助。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假期在家的你是否有熬夜玩手机看电视，一觉睡到大中午的情况呢？开学了就要尽量让孩子从猫头鹰调整成百灵鸟。最好的方法是给孩子制定一个时间计划表，按照上学的时间起床，晚上不要熬夜。改善学习方法，或许孩子之前为自己的学习方法而烦忧，或许孩子觉得自己也很努力，但是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那问题可能出在学习方法上，要在学习方法上进行一些改进。另外，注意情绪调节。刚开学的孩子或许呢，因为假期作业没有做完，怕受到批评而担心，或者呢，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或者新的班级而感到焦虑，或者是孩子在学校有不愉快的经历，或者是问题情绪的基础，再次回到学校而感到害怕，出现这样的负面情绪，要注意情绪调节。远古正版授权奥特曼系列舞台剧《奥特英雄：父与子的羁绊》北京首演。无论你是看过超大型奥特英雄全景多媒体舞台剧《父与子》演出念念不忘的观众，还是由于票务紧张只能遗憾错过的大小朋友，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和期待，为了更刺激的过把瘾，奥特英雄系列经典剧集《父与子》时间更短、剧情更浓缩的剧院版来了。演出时间是10月30号，地点在世纪剧院，目前还有最低180元的票价。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神笔马良》。马良勤奋好学，是一个尊师重道、有礼有节的好孩子，他喜欢画画。一次在睡梦当中偶遇了泼墨大仙，马良凭借着过人的品行通过了大仙的考验，并且获得了一支神笔。这支神笔可以画什么就有什么，不料这个消息被县令的公子侯子玉得知，不怀好意的公子哥想夺得神笔，并将其据为己有。几番周折，在马良的感化之下，昔日欺行霸市的公子哥痛改前非，并与马良成为了好朋友，共同帮助有困难的人。大型童话剧《神笔马良》演出时间是10月30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意识到小学生国学启蒙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让小学生从小体验到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孩子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可是家长应该怎么样教小朋友学习传统文化？现在恰逢中秋假日期间，中秋节为何是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邀请到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中国的传统节日。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任老师您好。 哎，于浩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哎，作为这个民俗专家哈，您一般会怎么和孩子介绍中秋这个节日？ 我家的孩子现在是上五年级。 嗯， 我感觉现在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还是挺值得肯定的啊，尤其是传统文化， 嗯， 很重视。 嗯， 不但社会课会讲，语文课也会讲，包括教材呀，那课文都是按照岁时啊、节令、物候这么来编的，非常好。 嗯，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呐。根不能忘，对吧？ 嗯， 所以我们就特别好交流。有时候我还挺奇怪，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啊？我们在课堂上都讲过呀。 啊， 而且咱们每逢这些传统节日呢，都有法定的假期。 对， 所以孩子一上学，他就知道啊，到这时候就放假。 嗯， 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跟孩子讲啊，为什么放假？这些节日，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 对。 中秋这个词儿，它早在周礼上它就出现了，它和中春，就春天的中间那是一对儿。 嗯， 现在大致上呢是秋天中间，是吧？ 对对对， 每个季节是仨月。 嗯， 都有孟仲季这三个阶段。孟就是开头啊。 嗯， 第二个呢是仲啊，单立人一个中间的中。 嗯， 啊，这是排行第二，也最后那是季，冠亚军季军那个季，是吧？ 嗯嗯。 目前秋天差不多就是过了一半了。 嗯， 如果按照阴历来说，八月对应的是秋季中间这个月。 嗯， 啊，中秋这一天呢，正好是这个月的望日。 嗯， 啊，自然月中间的那天，满月。 嗯， 是个月圆的日子。 嗯。 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补充一些关于月亮的小常识，比如。我们说的这个中秋节的节期是8月15，哎，这是阴历日期，它和我们现在常用的公历不一样。公历呢是阳历的一种，就跟我们的24节气它都是观测太阳编出来的日历。 嗯， 阴历就不是了，阴历是通过观测月亮编出来的。 嗯， 月亮和太阳是相对的，叫太阴，阴阳的阴。 嗯。 观测太阴变的历，所以叫 阴历。 阴历， 嗯， 哎，你不用看日历，晚上抬头看看月亮，初一、十一、21，这一目了然。 嗯， 一半初七、初八，月半明，这开口朝左，要朝右呢，那肯定就是23左右，是吧？大致就知道这是哪天。 嗯， 月亮最圆的这天呢，叫望日啊，日月相望，守望的望。 嗯， 太阳。月亮这脸对脸儿，这叫望 哦， 互相瞅着。 嗯， 月亮呢，它就被完全照亮了，这就是望日啊。 嗯、 为什么是满月、嗯？跟它相对的呢，就是天上看不见月亮，这叫朔。你看朔那个右边是个月字，是吧？ 嗯， 说明这还是和月亮有关。 哦， 左边的这部分念什么呢？ 嗯， 左边这部分念逆。就没有走之，它也念逆 哦， 逆顺的逆啊。 嗯， 古文字它就是一个头朝下的一个人的形象 哦， 逆向思维那个逆。 嗯， 最早就这么写，逆就是反呢、啊，倒着。 嗯， 这是 在背面。 哎，对了，这是和它那个望正好相反的月相，你看一背影，所以天上你看不见月亮啊。八月十五，等于就是给月亮专设的这么一个节日 哦。 哎。 哎，可以补充补充这方面的内容，这确实大家伙儿知道的并不太多了。 嗯 嗯，那中秋为什么它是一个仅次于春节这么一个大的节日呢？ 春节说的是过年嘛， 对， 比较大的一个阶段的过渡，是吧？那排名肯定是第一。 是， 您说中秋次于春节吗？从 对， 只丰富这程度来看，那中秋可有它的优势，对吧？ 啊，大丰收了。 对，中秋这个节对应的其实是什么？实际是。秋分这个节气， 嗯， 秋分节气现在已经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哦， 这正好是大丰收的时候， 嗯嗯， 哎，物质最丰富，时令水果、蔬菜，啊，新打的粮食， 嗯， 螃蟹也上市了， 嘿，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对， 而且气候也最宜人呢，不冷不热，是吧？ 嗯，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中春、中秋，这是一对儿， 嗯。 古时候他专门有社日，社会的社，社就是土地， 嗯、 江山社稷嘛，是吧？ 嗯， 代表国家， 社是土地，那稷是什么？是土地上生长的庄稼， 那粮食。 哎，立春立秋后啊，立春后你数五个戊日，这个戊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戊， 嗯， 戊就是土，代表土，土地嘛，是吧？ 嗯， 立春后数五个戊日，立秋后数五个戊日，这就是社日。 嗯， 所以它有两社，春天的叫春社， 嗯， 秋天的叫秋社， 嗯， 干嘛呢？祭祀土地。你看鲁迅先生写社 社戏， 哎，其实说的就是为这个搞的活动。 哦， 这叫什么？春起秋报，春天呢是祈求丰收， 嗯， 秋天呢筹报土地， 哦，感谢。 哎，你看天坛祈年殿， 嗯， 祈年殿是祈古坛的那个主建筑啊， 嗯， 哎，就是干这个的。 哦，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配合学校教育啊，让孩子从小就对先民留下来的传统，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 哎， 尤其北京有这个先决条件。 没错， 嗯， 哎，树立正确的节日观，如果再能进一步了解，哎，粮食的生产过程， 嗯， 啊，体会丰收的喜悦心情， 嗯， 明白粮食来之不易，那就更好了。但是您得慢慢来啊，您别跟上课似的，那孩子他听着累的， 嗯， 效果就不一定好。 嗯，对，包括我今天在录一些内容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哈，家长和小朋友应该怎么去交流，所有的事情在想去影响他的时候或者是传达给他的时候，我们不能是耳提面命。 那没错， 耳提面命往往容易让他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逆反心理。所以怎么得设置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一切以兴趣使然，然后再逐渐拐到我们这儿来，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无论咱们讲的是民俗啊、节日啊等等，还是说他的学科内容啊，还是素质教育内容，都得这样。嗯， 对 对。那在中秋啊，目前来看的话，有哪些习俗已经是被人们逐渐淡忘掉的了？ 中秋它本身是一个祭月节，月亮。 对， 祭祀月亮，它在古代国家有祭月典礼。 嗯， 您看冬至， 嗯， 天坛祭天；夏至，地坛祭地； 哦， 春分，日坛祭日；秋分呢，就是月坛祭月。 哦哦，这么意思。 但是秋分呢，它是属于阳历系统啊，这一天它不一定能赶上月圆之夜。 嗯， 你祭月月不圆，这不太合适吧？ 那是， 所以就改到了。这个月的望日啊，满月， 嗯， 这天老百姓也祭月呀，在家里祭。 嗯， 您听有个相声叫三节会啊，到了中秋准备那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贡品。他说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这其实就是月饼。 专 门那咱们老百姓老北京经常说的字，他还不说字来红，他说字了红，是吧？ 字了红，对对对。 哎，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鲜果供一堂。他说你看，他是供。五个苹果，五个桃，五个石榴，五个柿子，五个烟梨，十个槟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这些水果啊，就这时候正好是丰富嘛，是吧？ 嗯嗯嗯。 还给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台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他这里有能吃有不能吃的。 丰盛啊，对。 是不是？ 嗯， 那些前面那些是吃的，还有他所说的这个三台月宫马一位。 嗯， 这不能吃啊，这是 礼器， 就是张纸。 嗯。 高香一封，素辣这是没法吃啊，是吧？啊，这个拜月拜的是谁呢？ 嗯， 就月宫马上那位啊，印的啊，月光菩萨，也有叫太阴星君的。 哦， 实际上他是主管生育之神。 哦， 过去说呀，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有这么句话吧？ 嗯嗯嗯。 换句话说，就是男性啊去祭灶，女子呢来 拜月。 哎， 哦， 这暗示的是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 嗯， 祭灶灶神呢，灶神前身就是火神。 哦， 火神的原型是谁？上古的时候有火正，这是个官啊， 嗯， 是个天文工作者。 嗯， 他负责观测天上的大火星，也叫辛宿二，也叫辰星。 嗯， 这颗星星呢是可以指导农耕的。 哦， 我们看见他在天上的这段时间呢，就是农作物从种到收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也就是说，如果追溯祭灶的源头， 嗯， 那就是为了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解决的是生存问题。 嗯， 哎，这是男子的主要工作，男子的男， 一个田，一个犁啊。犁是一种农具啊，使用这个农具呢，在田里劳动，这就是男子的工作特征。 哎， 好，咱们再说这个女子拜月的源头是什么？ 嗯， 月亮绕地，绕着地球绕转这么一圈，这一周是一个自然月，一个朔望周期。 嗯， 多长呢？29天半。咱们看，沈括《梦溪笔谈》写了啊，说月相周期事关江海的潮汐，事关人类的胎育。 嗯嗯嗯。 但实际上，先民早就发现这规律了，不是说他写的这个那时候才发现，很早很早，甚至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 哎会。 所以说，拜月就是对月亮的崇拜。 嗯。 拜月就是对月亮的崇拜。 对。 这能保佑生育啊。 嗯。 这是族群壮大所必须的。 嗯。 你既要生存，又要发展。 嗯，对。 人口增多了才能发展呢。 嗯， 过去有句话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是， 这句话不是封建妈妈令。 嗯， 不能狭义的理解为说对一家的不，就对你们家不孝吗？ 嗯， 这是社会责任。 嗯， 一个族群你要想兴盛，没有人不行啊。我们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没有人行吗？也不行。 嗯。嗯， 男子负责解决生存问题， 嗯， 女子负责解决发展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分工。 嗯，有意思。 流传后世呢，就形成这么一传统。 嗯， 你这不能武断的把它指责为封建迷信啊，就是。 嗯， 哎，应该善于看清它的源头究竟是什么。 嗯， 这本身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 对， 但是习俗它不会一成不变呀。 嗯， 它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那当然。 比如说人口增长了， 嗯， 那族群也壮大了， 嗯， 啊，经常说某某一支是枝繁叶茂，对吧？ 嗯嗯， 发展的特别好。 是， 但是谁都不认识谁， 也麻烦， 什么意义呢？ 嗯，就是 谁知道你是哪支的呀？ 哎， 那么团圆就很重要，你只有团圆在一起才能体现出你们家发展壮大的意义来。 哦，这一大家的人在一块， 哎，所以这中秋团圆，这个情节就一直延续下来。 嗯， 月圆人也圆。 嗯，是这个意思。有一些传说呀，有一些包括这个，比如说拜月这事儿，其实现在的人已经很少做了。我也听到过一个传说哈，跟大家伙儿分享分享，说这个咱们都听过那个丑娘娘是吧？ 哦， 那段书就说的是钟离无言这国母嘛。 嗯， 当时这是丑女，那么她呢到了这个齐宣王的龙宫之后啊，好像并没有夫妻之实，光有夫妻之名，因为这个据说是治国有一把好手，但是呢两个人并不恩爱，他呢就拜月，月宫有嫦娥啊，祈求自己能变好看。哎，就有一天赶上这一天中秋节的时候，齐宣王看着这无颜娘娘在月下怎么看着好看，哎，两个人就龙凤呈祥了。之后呢留下传说，意思就是说女生拜月啊能够祈求美貌。 嗯， 有这么个小故事也和大家分享啊。 嗯，花容月貌， 哎，花容月貌嘛，是这个意思啊。 嗯， 哎，那么在中秋现在比较流行的习俗，那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哈。我比如吃月饼啊，大家伙一块聚一聚啊。 对， 嗯，能不能有再有一些在家庭当中我们还能够完成的一些小细节的内容，尤其是亲子之间的，任老师。 现在呢，您刚才说这个流行的习俗啊， 嗯， 这流行送月的 啊，送月，对。 其实我看去年啊。 嗯， 国家博物馆定制的那个月饼，哎，创意还真不错。 啊，那是好看。 外包装盒印的是他们馆藏宋代的天文图。 嗯， 这盒一打开灯就亮了。 嗯， 天文图它表现的是星空啊，等于星空它就亮。 对， 而且是个圆形，这一亮特别像月亮。 嗯 啊，里边那个月饼做的都是跟天体似的， 哦， 环形山呐，啊，都有，一看就让你联想到月亮。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自制月饼啊，自己动手， 自个儿做了。 哎，昨天一个学生给我送来，就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不一样啊。就说人家这份心意，让你一下就体会到了。 嗯， 还有的朋友呢就更厉害。其实我觉得这就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块儿在家里干这个 啊。 他除了自己开模具啊，他不但这个月饼他自己设计， 嗯， 包装也自己设计。 哟，那手可巧。 哎，外面那个包装和里面那个小包装啊，都是用他自己画的画，哎，圆光上印的那个画啊， 都跟送人小品似的，哎，特有意思。 嗯， 你要是跟孩子，把孩子这些作品，你给他哎弄一个包装是吧？这要送人，他肯定特高兴。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对对对，也就是一块制作这月饼，就跟过年一块包饺子似的。 对对对， 你可能月饼的这个工艺是稍微难点，又得上烤箱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应该都能做。 对，很多这个朋友都在朋友圈里晒啊，家里做月饼， 自己手艺好着呢。哎，最后就是怎么能够体验到咱老北京的中秋氛围，是要去月坛吗？ 我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反正路过这稻香村，我看那儿就挺有气氛的，摊儿早就出来了卖月饼。过去那个老北京想体验中秋的气氛，那不非得上点心铺是吧？ 啊， 逢节必有应节戏，这是老北京的规矩。 哦，有戏。 哎，戏园子演的这叫时令戏，应时按点。 哦哦哦。 五月节呢？ 对，看什么？《 白蛇传》。哎，端阳惊变嘛。七月七演牛郎织女天河配。 嗯。 中秋呢，上演的剧目都是这个跟月亮啊和兔爷啊这些 有关系 题材为主的。哎 啊， 舞台上蹦一活兔爷上来，这不是玩具啊，演员扮的，还勾脸儿，画一豁嘴儿，这脚上是厚底儿的朝靴，特别滑稽 啊。 这手里的兵器呢，就是那捣药杵， 嗯，和那罐子。 1915年的时候，这100多年了，说起来， 嗯， 梅兰芳先生曾经排演过一出，《嫦娥奔月》。到现在呢，真是100多年了。它是根据《淮南子》那个记载发展来的。 嗯， 当时是在东安市场老吉祥戏院上演的。 嗯， 但是这戏后来一度失传，没人演。 哦， 到了2014年，梅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这北京京剧院把它逐渐恢复吧，而且还增加了好多内容。啊，加进什么后羿射日啊这些情节。 嗯， 我看去年北京日报也有报道啊，介绍北京京剧院排演嫦娥奔月这个消息。 嗯， 这说明国家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真是想了不少办法。 是。 哎，目前吉祥戏院呢，现在的新吉祥戏院也恢复了。 嗯 啊，希望以后能在那儿呢再次看到这出戏的演出， 来看看戏。 哎，现在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恐怕还不行。 嗯， 昨天下午啊，我带孩子去参加这个吉祥戏院的活动。 嗯， 哎，要求还是比较严格，对参加人数啊，还是限制的。 嗯， 昨天活动是画兔爷，哎，这也是体现节日气氛了。 啊，哦，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我们就是，哎呀，想传承的时候，需要大家找一点素材，找一点事儿，让小朋友去做，这样才能让他 对 于传承文化有一种特别直接的感受，特别感性的认识。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呀，这个东西失传了还是什么的，没有，它就在身边，看我们爱不爱参与而已。 没错。 嗯，我们用一集啊，邀请任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中秋节的一些个传统的故事啊，包括习俗。下集呢，咱们聊一聊整个传统节日，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应该如何传承，这个比较大的话题。感谢任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